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过了一会儿，谢金兰来了，小厮把长的能拖到地面的礼单拿给他过目。夏侯炼站了半晌觉得没意思，提着莺歌笼子出门遛鸟去了。到追月楼寻人喝酒，又去溪水门头看别人斗蛐蛐，一直磨蹭到晚上才回家，胡乱扒拉几口饭，洗漱完回房歇息。谢青兰早就已经在屋里了，正靠在床围子上捧着一本书看。 哟，回来了。 谢青兰撩眼看他，夏侯炼脱了衣裳，试着半身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他，扯开他衣领，露出半边白生生的肩膀。谢青兰是冰肌玉骨做的人，手指稍微按得紧一点都能捻出一个红印来。夏侯炼埋下脸亲了一亲，又嗅了嗅，即使不熏香了，似乎也总能闻到淡淡的瑞脑香味儿。胯下的部分慢慢抬了头，夏侯炼顶了顶谢青兰，沙哑着嗓子： 少爷，你要不要试试在下面，我本领一定比你强些。 谢青兰眯起眼： 怎么，你不满意我的本事啊？ 夏侯炼干巴巴笑了笑： 有一说一啊，光那玩意儿大可不行，你的房中术确实还得练练。 谢青兰弯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来，衣裳顺着手臂退了下去，露出整个玉白色的半身。夏侯炼看直了眼，哀嚎一声，两手搂住他的腰，把脸埋在他紧实的腹肌上。 天心少爷，你要美死我了。 先别急着死，今日我们玩点花样。 谢青兰把他推倒在床，从床下抽出麻绳，将夏侯炼的手捆在万字纹床围子上。夏侯炼泄气的嘟囔： 少爷，你是不是就好这口啊？要不要拿个皮鞭来抽我？ 谢青兰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，烛光里那双眼潋滟如春。 这个主意好，我记下了，改天再抽你。 谢青兰又爬到床尾，把夏侯炼的裤子退下来，那梆硬的玩意儿没了束缚，自裤裆跳了出来。谢青兰揶揄地看了夏侯炼一眼，夏侯炼冲他挑挑眉： 好看吗？喜不喜欢？ 你滚。 谢青兰不理他，镜子将他的脚踝分别捆在左右两边的床围子上，确定打了死结，怎么挣也挣不脱之后，他从床底下拖出了一个檀木箱子，放在脚踏上打开。 你到底在床底下藏了多少宝贝啊？ 夏侯炼有些汗颜，改天得好好查查床底，免得毫无防备啊。 这是今日沈问行送来的贺礼，祝你身体康健，恢复如初。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，灯火碧波跳了一下，蜡烛又短了一寸。谢青兰吹灭了蜡烛，屋子顿时暗了下来。混战之后喘息方歇，两人在黑暗里面面对面躺着。谢青兰伸过手去揉揉他的胸膛： 怎么样，今儿本领可让你满意啊？ 你爷爷的。 夏侯炼咬牙切齿： 下次我再让你捆，我就是猪。 谢青兰悠悠拍了夏侯炼的背，帮他顺气儿： 哎呀，炼炼乖，箱子里还有一堆秘器没用呢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慢慢享受啊。 夏侯炼死死地捏住背角，目光怨恨： 沈问行。 记着，总有一天老子要回京杀你丫的。 京师，沈问行一个机灵，一下从睡梦中惊醒，立刻有个小太监赤着脚从外面走进来，从八仙桌上倒了杯茶递过来。 哎呀，干爹，您是怎么了呀？做噩梦了？ 沈问行颤巍巍地接过茶杯。 哎，我是梦见我那干娘提着刀砍我。 噩梦，那是噩梦。您送老祖宗这么多大礼，他怎能砍您呢？ 小太监扶着他的背笑道。沈问行抿了一口茶，摇摇头。 我干娘喜不喜欢我不知道，只要干爹喜欢就行。行了，睡吧。估摸着呀，他们这会儿正乐呵着呢。 大清早就下雨，满世界淅淅沥沥的，伴着行人慌乱躲闪的杂踏脚步，交织成了一个热闹人间。夏侯练马跑到一半被大雨逼了回来，到街边随便买了一把油纸伞撑回家，将绳交给了长随，用干布擦着衣襟上的雨水进了门。耳朵上的伤口不小心沾了水，微微的疼了起来，那是他前日拜托明月帮他打的耳洞。唯吾对镜取下琉璃耳片，仔细上了药。直临窗外传来一叠脚步声。 练大爷，老爷喊您去前厅。 哦，就来。 夏侯练换了身衣裳，学生出了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我是张婶的扮演者一十七， 咱们呐下集见。